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站控件和堆控件数据是如何存储的。对于前端的开发者来说， JavaScript 的内存机制是一个不被经常提起的概念，因此很容易忽视它。特别是一些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对内存机制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甚至有些同学根本就不知道 JavaScript 的内存机制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想成为行业专家并打造高性能的前端应用，那么你就必须要搞清楚 JavaScript 的内存机制了。其实啊，要搞清楚 JavaScript 的内存机制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中，我将通过内存机制的介绍，循序渐进地带你走进 JavaScript 的内存的世界。今天讲述的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JavaScript 中的数据是如何存储在内存里面的。虽然 JavaScript 并不需要直接去管理内存，但是在实际的项目中，为了避开一些不必要的坑，你还是需要了解数据在内存中是如何存储的。首先让我们看下面这样两段代码。若执行这两段代码，你知道它们输出的结果是什么吗？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分析一下。首先是执行第一段代码，打印出来的 A 的值是 2,B 的值是 1, 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接着在执行第二段代码，你会发现仅仅改变了 A 中 name 属性的值，但最终 A 和 B 打印出来的值都是 name.gkbound。这就和我们的预期有点不一致了，因为我们想改变的仅仅是 A 的内容，但是 B 的内容也同时被改变了。要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从 JavaScript 是什么类型的语言讲起。每种语言都有其内建的数据类型，但是它们的数据类型又常常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使用方式也很不一样。比如 C 语言定义变量之前就需要确定变量的类型，如文中的这段 C 代码。它声明变量的特点是在声明变量之前需要先定义变量的类型，我们把这种在使用之前就需要确定其变量的数据类型的语言称为静态语言。相反的，我们把在运算过程中需要检查数据类型的语言称为动态语言，比如我们所讲的 JavaScript 就是动态语言，因为在变量声明之前并不需要确定其数据类型。虽然 C 语言是静态的，但是在 C 语言中我们可以把其他类型的数据复制给一个声明好的变量，比如我把 A 复给 C。 在这段代码里面，我们把 int 型的变量 A 复制给了 bool 型的变量 C。而这段代码也是可以编译执行的，因为在复制的过程中， C 编译器把 int 型的变量悄悄地转化为了 bool 型的变量。我们通常把这种偷偷转化的操作称为隐式类型转化，而支持隐式类型转换的语言通常又称为弱类型语言，不支持隐式类型转换的语言称为强类型语言。在这点上， C 和 JavaScript 都是弱类型语言。对于各种语言的类型，你也可以参考文中的语言类型图。现在我们知道了 JavaScript 是一种弱类型动态的语言，那这些特点意味着什么呢？弱类型意味着你不需要告诉 JavaScript 引擎这个或者那个变量是什么数据类型， JavaScript 引擎在运行代码的时候会自己计算出来。动态意味着你可以使用同一个变量来保存不同类型的数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JavaScript 的数据类型，如文中示例的代码。从代码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声明了一个 bar 变量，然后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数据复制给该变量。在 JavaScript 中，如果你想查看一个变量到底是什么类型，可以使用 typed of 运算符，具体的方式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执行最大代码，你可以看到打印出来了不同的数据类型，有 undefined, number, boolean, object 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JavaScript 到底有多少种数据类型。其实啊， JavaScript 中的数据类型一共只有八种，它们分别是 boolean, null, undefined, number, big int, string, simple, object。每种类型的具体细节你可以参考文中的图表。了解了这些类型之后啊，还有三点你需要注意一下。第一点，使用 type of 检测 null 类型的时候返回的是 object。这是当初 JavaScript 语言设计时候的一个 bug, 一直保留至今。之所以一直没有修改过来，主要是为了兼容老的代码。第二点啊，是 object 类型比较特殊，它是由上面七种类型组成的一个包含了 key value 对的数据类型。如文中示例代码。从中你可以看出了 ,object 是由 key value 组成的，其中的 value 可以是任何类型，包括了函数，这也意味着你可以通过 object 来存储函数。object 中的函数又称为方法，比如上述代码中的 update 方法。第三点啊，我们把前面的七种数据类型称为原始类型。 把最后的一个对象类型又称为隐用类型。之所以把它们区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是因为它们在内存中的存放的位置不一样的。到底是怎么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JavaScript 的原始类型和隐用类型到底是怎么存储的。要理解 JavaScript 在运行过程中数据是如何存储的，你就得先搞清楚其存储空间的种类。如文中 JavaScript 的内存模型，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在 JavaScript 的存储过程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内存空间，分别是代码空间、栈空间和堆空间。其中的代码空间主要是存储可执行代码的，这个我们后面再做介绍。今天主要来聊聊栈空间和堆空间。这里的栈空间就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及的调用栈，是用来存储执行上下文的。为了搞清楚栈空间是如何存储数据的，我们还是来先看下面这段代码。前面的文章我们已经讲解过了，当执行一段代码的时候，需要先编译并创建执行上下文，然后再按照顺序执行代码。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执行到第三行代码的时候，其调用栈的状态，你可以参考文中调用栈状态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当执行到第三行的时候，变量 A 和变量 B 的值都被保存到执行上下文中了，执行上下文又被压入到调用栈里面了。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变量 A 和变量 B 都是保存在栈里面的。那么接下来继续执行第四行代码。由于 JavaScript 引擎判断右边的值是一个隐用类型，这时候处理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JavaScript 引擎并不是直接将该对象存放在变量环境里面，分配后该对象会有一个在堆中的地址，然后再将该数据的地址写进 C 变量的值，最终分配好的内存示意图如文中所示。从图中你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象类型是存放在堆空间里面的，在栈空间只保留了对象的隐用地址。当 JavaScript 需要访问该数据的时候，是通过栈中的隐用地址来访问的，相当于多了一道转手流程。好了，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原始类型的数据是直接保存在栈中的，隐用类型的只是保存在堆中的。不过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一定要分堆和栈的两种存储空间呢？所有的数据直接存放在栈中不就可以了吗？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 JavaScript 引擎需要用栈来维护程序执行期间的上下文的状态。如果栈空间大了的话，所有的程序都存储在栈空间里面，那么会影响到上下文的切换效率，进而又影响到整个程序的执行效率。比如文中的 for 函数执行结束了， JavaScript 引擎需要离开当前的执行上下文，只需要将指针移到上个执行上下文的地址就可以了， for 函数执行上下文的空间全部回收了。具体过程你可以参考文中图。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栈空间一般都不会设置的太大，主要是用来存储一些原始类型的小数据，而隐用类型的数据占用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这一类数据都会存放到堆里面。堆空间很大，能存放很多大的数据，不过缺点是分配和回收内存都会占用一定的时间。解释了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需要用到堆和栈两种数据结构之后，我们还是回到示例代码那里，看看它最后一步将变量 C 赋给变量 D 是怎么执行的。在 JavaScript 中赋值操作和其他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原始类型的赋值会完全复制变量值，而隐用类型的赋值只是复制隐用的地址，所以把 C 赋值给 D 的操作就是把 C 的隐用地址赋值给 D。同样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你可以看到变量 C 和变量 D 都指向了同一个堆中的对象，所以这就很好的解释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通过 C 修改 name 值，变量 D 的值也跟着改变，归根结底它们是同一个对象。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作用域内的原始类型数据会被存储到栈空间，隐用类型会被存储到堆空间。基于这两点的认知，我们再深入一步探讨下闭包的内存模型。这里以作用域链和闭包代码中出现相同的变量 JavaScript 引擎是如何选择的这篇文章中的一个闭包的例子为例。当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你应该有过这样的分析，由于变量 myName test1 和 test2 都是原始类型的数据，所以在执行 for 函数的时候，它们会被压入到调用栈里面。当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由于调用栈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会被销毁，其内部变量 myName test1 和 test2 也应该一同被销毁。但是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介绍了当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销毁的时候，由于 for 函数产生了闭包，所以变量 myName 和 test1 并没有被销毁，而是保存在内存里面。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还得站在内存模型的角度来分析这段代码。 首先啊，当 JavaScript 引擎执行到 for 函数的时候，首先会编译并创建一个空的执行上下文。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然后在编译的过程中遇到内部函数 setName， JavaScript 引擎还要对内部函数做一次快速的词法扫描，发现该内部函数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 myName 变量。由于内部函数引用了外部函数的变量，所以 JavaScript 引擎判断这是一个 b 包。于是啊，在堆空间里面创建了一个 closure for 的对象。这是一个内部的对象啊， JavaScript 是无法访问的。用来保存 myName 变量。接着啊，继续扫描到 getName 方法的时候，发现该函数内部引用了 test1。于是 JavaScript 引擎又将 test1 添加到 closure for 的对象里面。这时候堆中的 closure for 对象就包含了 myName 和 test1 两个变量了。由于 test2 并没有被内部函数引用，所以 test2 依然保存在调用站中。通过上面的分析啊，我们就可以画出执行到 for 函数中的 return inner bar 语句时候调用站的状态，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当执行到 for 函数的时候 b 包就产生了。当 for 函数执行结束后，返回了 getName 和 setName 方法，引用了 closure for 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 for 函数的 b 包，所以即便 for 函数退出了， closure for 依然被内部的 getName 和 setName 方法引用，所以在下次调用 bar.setName 或者 bar.getName 的时候，创建执行上下文中就包含了 closure for。整的来说，产生 b 包的核心有两步，第一步是需要预扫描内部函数，第二步是把内部函数引用的外部变量保存到堆中。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我们介绍了 JavaScript 中的八种数据类型，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原始类型和引用类型。其中啊，原始类型的数据是存放在站中的，引用类型的数据是存放在堆中的。堆中的数据通过引用和变量关联起来，也就是说 JavaScript 中的变量是没有数据类型的，值才有数据类型，变量可以随时持有任何类型的数据。然后啊，我们分析了 JavaScript 中将一个原始类型的变量 A 复制给 B， 那么 AB 会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但是将引用类型的变量 A 复制给变量 B， 那么会导致 AB 两个变量都同时指向了堆中的同一块数据。最后我们还站在内存模型的视角分析了 B 包的产生过程。在实际的项目中啊，我们经常需要完整的拷贝一个对象，也就是说拷贝完后两个对象之间就不能相互影响，那么该如何实现呢？结合文中的代码，你可以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将 Jake 拷贝给 Jake2 的，然后在完成拷贝后 Jake1 和 Jake2 还互相不能影响。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